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68集，惠宜光还是汪启二。池半夏也怕刘清波杀错人，反倒把正主给整得灰飞烟灭了，又忙问了惠宜光几个问题，可惠宜光全都答得上来，而且还答对了，理应陈生。 不能再拖下去了，那个魂魄不知道吸收了什么能量，再慢慢变大。 众人果然发现了白色光团正在缓缓膨胀，震荡也变得越来越小，而在光团身下，阴影却在逐渐扩大，朝惠宜光蔓延过去。刘清波不再犹豫，剑光掠向白色光团。但就在这时，撕拉一声，仿佛什么被撕裂，狂风呼啸而来，伴随着咆哮，刘清波听见身后的池半夏一声惊叫。刘清波来不及回头，身体就已经被扑倒，冬至压在他身上，低头堪堪避开后脑勺掠过的狂风。刘清波死命地瞪冬至，伸手去推他。 快起来， 我也是被风刮倒的。 但话还没说完，白色光影被四面八方凝聚而来的黑雾侵蚀，空气中传来凄厉的惨叫，黑雾与白色逐渐融为一体，很快变成了灰色，并急剧膨胀，很快变得有一人半那么高，并朝惠宜光飘去。惠宜光惊恐万分，连滚带爬地往后退。 你走开，走开！ 他大叫起来，身体因为虚弱无力而没办法起身逃跑，只能不断地往后退。 哎，小心脚下！ 冬至突然喊道。顾美人下意识低头望去，灯光下地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团团黑色的影子，并向众人的脚边移动。李应掷出一张符文，噌的一下，符文连同黑影燃烧起来，黑影很快被火焰卷住，并烧得干干净净。顾美人吹起了笛子，黑影闻声而停，又被李应一道符文丢下去，烧个精光。黑影欲从地面窜出，被刘清波一剑斩碎。他随即看了冬至一眼，但冬至并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小得意，他手中捏着符文拦在惠宜光身前，一手握剑滑向灰影，将其逼退。 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惠宜光？ 他问灰影。灰影原本剧烈摇晃，似有冲天的怨怒无处发泄，听见他的话猛地顿住，像是听懂了。冬至又回过头对着惠宜光， 而你是汪启。 惠宜光的表情来不及回收，冷不防地被他唬住，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，可那一瞬也足够让冬至看出真相。李应怒道， 刚刚弹出惠宜光体外的魂魄果然是他自己，而你占了惠宜光的身体。 惠宜光争辩， 我没有，我就是惠宜光，你们别上了那厉鬼的当。 池半夏忽然喊道， 宜光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想找个有空的时候跟我一起回老家去看看，你还记不记得？ 惠宜光神色慌乱，胡乱应道， 当然记得。 池半夏怒道， 你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 惠宜光崩溃， 我哪里记得住那么多啊。 话音未落，灰影猛地颤动一下，越过冬至等人，直接扑向惠宜光，将他整个身体都裹住。惠宜光惨叫一声，那声音一会儿是惠宜光本人的，一会儿又换了调子。灰影与惠宜光纠缠在一起，根本分不清彼此。刘清波举着剑，劈也不是，不劈也不是。 这些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 顾美人与李应相互配合， 一人吹笛，一人用符，忙着销毁地上那些黑影。可他们很快发现，黑影似乎越来越多，怎么也消灭不完。 这像是魔物。 冬至不敢肯定，当初人魔明明在天元大厦被消灭了，一道天雷劈下来，占据徐婉皮囊的人魔瞬间灰飞烟灭，连渣渣都没剩下。眼前这些影子，一团团巴掌大的黑色，偶尔冒起一缕烟气，一道符下去就能消灭。不说跟人魔比，连前行夜叉都比他难对付多了。 真的会是魔物吗？ 冬至咬不破手指，也狠不下那个嘴，只好将手指胡乱在青竹剑上划一下，血珠顷刻涌出。他飞快在符纸上画符，再将符纸往刚才的符阵漏一角的方位狠狠地贴上，啪，漏洞立时收住，符阵重新恢复完好，地上黑影也没有再增加过。众人松了口气，忙将剩下的黑影消灭。李应看了冬至一眼，有点意外，似乎没想到他还真有一手。有父亲的关系在，早在考试之前，李应对这一届应考的人早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顾美人和程元这样的，身有一技之长，但是没有深厚背景，以前多在深山老林里修炼，看上去势单力薄，但他们各自有师长，在他们擅长的领域里，也是赫赫有名、独霸一方的人物。如果能留到最后，应该会去三组。像刘清波这样出身名门的，基本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最后十有八九能够进入特管局，也会是局里的后起之秀。至于池半夏所在的海南池家，虽然是降头师世家，但在海南乃至东南亚一带都颇有名声，以后难免经常会打交道。李应是茅山出身，父亲又是特管局顾问，在官面上和民间都吃得开。这样的人物不是他去巴结人家，而是人家来跟他交好。但他也会做人，并没有像刘清波那样眼高于顶。至于其他人，差不多也都能归到这几类里。只有一个冬至，完完全全出乎人的意料。在笔试之前，李应甚至都不知道冬至这个人的存在，直到对方笔试第一，高出第二名整整20分的优势横空出世时，他才赫然发现今年竟然多了这么一匹黑马。但知道归知道，了解过冬至的履历之后，李应也就明白了，一个普通人就算笔试分数高一些，进来之后顶多也是去当后勤。结果他又一次看走眼了，面试时间最长的是冬至。他父亲李瑞回到家之后还气呼呼的对象也是冬至。不得不说，对方胆量挺大，居然还在面试上跟考官争辩起来。换做别人，就算有不同意见，面上也会表现得顺从。在那次之后，李应也没了跟对方深交的兴趣。在他看来，学会审时度势是为人处事的必要技能，既没本事又不会灵活机变的人，将来前途也是有限的。就算能进特管局，注定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所以大家出来吃饭，互相结识，他对冬至也没有特殊待遇。虽然没有故意为难，但也不像对刘清波那样明显走得更近，高看一眼。但现在冬至的表现似乎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对方即使不会审时度势，但也绝不是一无是处的普通人。灰衣光拼命在灰影里挣扎尖叫，刘清波的剑终于挥出去，正中那团灰影。那团灰影发出了凄鸣的尖叫声，仿佛是一种无名生物发出来的，只不过当时的声音尖利的几乎刺穿耳膜，而现在明显微弱得多。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些魔物他们要比人魔更好对付一点？ 灰影被细剑带的跌向一旁，影子中的灰色与白色剧烈震荡，似乎有了分开的迹象。刘清波不再犹豫，上前提剑插入影子之中。众人耳旁仿佛响起了灰衣光的惨叫声，实际上 会议光并没有真正发出叫声，他们所听到的乃是他灵魂发出来的悲鸣。但刘清波没有收手，反而双手握住剑柄，用剑身在影子里用力的搅弄。 易光， 池半夏不忍，想要上前阻止，却被李应拦住。 他的剑不是普通的剑，是可以镇魂驱邪的飞景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